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轻。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语言文化数字博物馆即将上线，100多名北京人在博物馆当中发声，用标准的北京话讲述北京故事。除了讲述北京话的前世今生，这座数字博物馆还将展示北京口传文化、北京话土语图典、北京地名文化等等，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北京语言文化，也为抢救整理保护北京话提供了重要的平台。遍布京城的50多家新华书店将陆续升级改造，以全新形象和读者见面。昨天已经开业近40年的新华书店建筑书店重装亮相，全新的建筑书店在保留建筑品类的同时，增加了综合性书籍和螺旋 PT 绘图画纸等文创产品。从本月20号开始，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4大悲剧之一，它以一部帝王的毁灭史刻画了权力和欲望下人性的挣扎。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操刀指导，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李尔王。本月18号到21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雷哈尔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第二轮演出。这部由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倾力打造的经典轻歌剧作品，将带领观众经历一段发生在花都巴黎的爱情往事。腾讯音乐和英皇娱乐近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发布会上，谢霆锋发布了今年全年的个人音乐计划，包括新歌《异想天开》上线、美食与音乐的跨界、美食音乐节等等。新歌沿用了谢霆锋最爱的流行摇滚风格，他表示希望用自己的音乐将拼搏的精神和面对困难时的态度坚持下去。姚晓峰执导、靳东、江疏影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剧《恋爱先生》近日举办发布会，宣布将于近期开播。这部剧主要讲述了程浩、张明阳、邹北业3个有着情感困惑的男人，经过一番努力后收获爱情，共同成长的故事。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本月19号之前，9号线六里桥到国家图书馆区段将提前停止运营，每天20点40分开始陆续停止进站。中国人民大学昨天发布2017年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持续高涨，近90%大学生考虑过创业，其中26%的大学生有强烈或较强的创业意愿。大学生创业主要聚焦消费电商、餐饮住宿领域。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地铁安定门站项目建议书已经获批，项目计划在既有安定门桥东南、西南各增设一个出入口，预计明年6月投用。北京市疾控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本市流感样病例持续上升，儿童仍然是主要的易感人群。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敦煌莫高窟，民间俗称叫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最西端的敦煌市境内，也是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在佛教界啊，这敦煌莫高窟那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它是中国佛界四大名窟之一。其中第十七窟所藏的大量古代经卷文书被发现之后啊，又被称为藏经洞。也正是因为藏经洞被发现，现代敦煌才有了今天这般崇高的地位。那么说到经卷，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啊，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刘道长三买经卷的传奇故事，给我们展示了一位藏家收藏敦煌经卷的传奇故事。昨天的节目啊，仅仅讲了一半，今天啊，咱们继续。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来真的是难得，保存完好的敦煌经卷上边连重铸的痕迹都是极为少见。人们往往就认为啊，越是时间久远的书画作品，它的上面啊重铸痕迹越多。其实不然，文物专家们在对这些古物的鉴定过程当中发现，古人啊早在制作纸张的时候就采用了特殊的处理方式，将这些纸制品能够在千余年的时间里边避开重铸的侵扰。在唐朝的敦煌啊，居住着许多负责抄写经书的人，他们呢被称为叫经生，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抄写各种各样的经卷。在这些手写而成的经卷上面啊，你几乎看不到一处修改和错误。原来啊，经生们在抄写经卷之前必须要沐浴静心，在抄写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一个错误就必须从头重写。哎，正是因为这样严苛的要求吧，所以才为现在的人们留下了大批精美的作品。那您还记得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当中刘道长三买经卷的传奇故事吗？刘道长为什么会三买经卷？他的经卷收藏又有着怎样擦肩而过的传奇呢？让我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要说这女人是真聪明，她上这家压根儿就不说自己是开古玩店买经卷的，她说自己啊是某佛教协会的。这家主人呢是个70多岁的大妈，老头子去年走的，儿女都在外地。他一进门啊就夸大妈慈眉善目菩萨相，哎呦，或把老太太说的心花怒放，走路啊都带着三分仙气。您可别小看了这忽悠，多少骗子就是这么忽悠走了一家人的存折现金呢。所以家里有古玩的，您最好也提防着点这种上门就忽悠的主。他说佛教协会准备发展老太太为会员，随便问了几句家里有跟佛教有关系的东西吗？大妈想了想说呀，你别说还真有一件，是在一张纸上写的佛经。东西找出来以后呢，女老板拿在手里看了两眼就放在了一边，光在小本上假模假式的记了些个大妈的年龄啊什么的，好像对经卷呢没多大兴趣。临走的时候他指指经卷说，这东西没什么年份，要不协会给您收了吧。大妈说， 姑娘，你真好眼力。头些年呢，我这老头子送什么拍卖会上，人家也给退回来了，什么钱不钱的，就算我捐给咱们佛教协会了。女老板给他放下800块钱，或者老太太千恩万谢呀。女老板买了经卷，恰好刘道长从宝岛来内地，刘道长的风水业务现在不少都转到了内地。一来内地有钱人多，想做点法事保佑财运亨通，大吉大利；再有就是有些个贪官污吏拿了钱日夜不安，请风水大师指点迷津，好逢凶化吉，官运亨通，所以他时不时就往内地跑。女老板没有马上把经卷拿给刘道长看，他拍了几张照片，把经卷的细节拍得清清楚楚，一点不差。那位说了，直接给他看讨价还价不就完了吗？干嘛还多道手续啊？这您就不懂了吧，古玩买卖有时候就得弄得神秘兮兮的，这里边有行里的名堂。给您看照片，说明东西还没买到手，人家要多少多少万，您看好了，我给您买回去，对错你都得要，这叫隔山买牛，真了假了，责任全在您自己。再者说了，东西本主只给照片，说明人家知道这东西值钱，开的是大价钱，我从中只是拿点小钱，全是给朋友帮忙。刘道长拿了照片回饭店下功夫研究了一晚上，这是张四分比丘尼戒本的写经，是印度小乘教的经文，堪称佛教经文的经典。咱们这里头得交代一下，佛教是汉人传入中国的，是一个叫景炉的知识分子从大肉之使者的口传中笔录的，距今可以说整整2000年了。佛教传入中国，兴起了造像写经建寺的热潮。南北朝和隋唐佛教兴盛的时候，佛像寺院遍布天下。唐诗名句《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描绘的就是当年盛况空前的旧景。至于佛窟造像，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那都如星月璀璨，而留有古迹的写经却仅有敦煌一窟。这里汇集了南北朝隋唐一直到五代500年来人们呕心沥血用毕生的虔诚写下的真经。隋唐时期书法真迹几乎荡然无存，而敦煌写经却完好地保留下来50000多件，堪称稀世的珍宝。其中很多经文在后来已经失传了，所以更是弥足珍贵。而这张四分比丘尼戒本就是一篇已经失传的经文。当然刘道长没有这么高的水平做出考证，这张经卷还有更加与众不同的地方。经卷首题和尾题保存完好无损，首题读起来啊格外的有趣，抄录于此，奇文共欣赏。什么呢？福如春树，八福原名，醉若秋霜，无风自落，破无名壳，结凡脑核。又愿三丈之云自荡，六尘之物成修，成若般之法船，正菩提于彼岸，为天龙八部众神善王，礼敬常住三宝，弟子孟轲发愿写经，心往十卷。最让人称奇的是上边竟盖有一方刮沙洲大王印。刘道长看到此啊，颇有些心惊胆战，这种章以前从未见过， 看来此经卷不但是货真价实的唐人写经，弄不好还是其中的珍品。他强忍住心中的狂喜，又细细看了看照片上拍下来的经卷用纸，是那种灰黄色的麻纸，这种麻纸是用黄麻和树皮制成的，粗糙而且有着明显的纤维物，后人仿纸却仿不出纸上的岁月沧桑，而且经文墨色苍旧，唐楷风貌佳丽，字字如美人，呼之欲出。刘道长拍案而起，吾辈三生有幸，嘿嘿，就是他了。第二天一大早，刘道长就奔了三经阁了。女老板描眉画眼，面如秋月，眼似春花，一袭长裙摇曳，犹如风摆杨柳，婀娜多姿。刘道长看了个满眼姹紫嫣红，险些把经卷这事儿就抛到脑后去了。好不容易回过神来，问起经卷的事儿，女老板说能不给道长惦记这儿吗？昨晚上就打电话了，人家说三天以后才能答复，让刘道长稍安勿躁，尽可耐心等待。其实东西这会儿不在他手里，经卷已经去了国内最知名的一家拍卖行，专家们正三堂会审呢。您当女老板傻呀？刘道长亲口说出了乔桑一张经卷拍了200多万，他能10万20万的就拱手相让吗？拿到经卷他就琢磨好了，先送到拍卖行见见真假，要是真的就没刘道长什么事儿，要是假的再几十万的卖给刘道长也不迟，反正是左右逢源，到手的买卖跑不了。您看看女老板这心机，说句不好听的，刘道长就是有幸娶了她，弄不好让她给卖了，刘道长还得乐呵呵的帮人家数钱呢。哎，只有傻子才总说自己聪明。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过了两天，女老板接到了拍卖行的电话，请他去取东西，他心里凉了半截，知道经卷有毛病。其实人天津拍卖会流拍呀，就说明这东西不真，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只不过存在有侥幸心理，心想着万一撞出个200万呢，不是这辈子就都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取东西的时候，他问人家经卷是什么时候的，人家说不好说，他冲那个叫赵什么才的直抛媚眼儿。抛的那个大男人呢、啊、骨酥筋软，告诉他这东西不是新的，专家说相当有一眼，最起码是民国的。女老板心里有底了，回到三经阁立刻给刘道长打电话，说东西我给您取回来了，快拿着钱来吧，一共22万，晚了别人可要了。这也是一招，这叫响鼓重锤，时间卡得紧紧的，省得你再找明白人看真假了。刘道长拎着钱袋子兴冲冲的就赶来了，见经卷和照片上的一样，高兴的俩手直冒汗。可高兴归高兴，一转眼的功夫，商人的狡诈又冒出来了，他怕外人看见经卷来抢货，忙用报纸盖住，一点点的抻着看，一边看一边说，哎呀，这个价钱也太贵了吧，人家乔桑那张开价才10万呢，我还还了个1万呢，他们当时差点就卖了呀。女老板一把压住刘道长的手，卷起经卷，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一脸愠色的说，哼，别抱着真佛念假经了，不要是不是，我这就给人送回去，您当人家面瓜呢，人家也要往拍卖行送，是我死活给拦下来了，蒙他们说拍卖行一年才能结账， 再说指不定收不收呢。您可倒好，拿着我的好心当了驴肝肺了。我要是不看着您那天那可怜劲儿啊，我才不费着牛马的累呢。躲开，别拦着我。或女老板一脸云雨啊，把刘道长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扫了个干干净净。他趁势抱住女老板的杨柳细腰，嘴里头连声地说：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行了行了行了，我掏钱不就完了吗？开句玩笑还真生气了。哎，得得得，都是我不好。说着话嘴就想往那桃花海棠的脸上贴。女老板一巴掌推开他的脸，脱开身气哼哼地说：哼，真是赶着不走打着倒退，就这德行还号称风水大师呢，我看你呀，竟风水女人了吧。刘道长买了稀世真经，立刻觉得如佛附体，气贯长虹，到哪儿做法事只要一请出经卷，所有人都得顶礼膜拜，五体投地，那风水生意火得一发不可收拾了，海内外名声远扬，事业如日中天呢。别看刘道长忙着用经卷赚钱，可他对经卷只弄懂了三分，还有好多不明白呢。特别是那方挂沙洲大王印，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决定把这些事儿啊搞个清楚，于是趁着在北京有一天没什么事儿，他就揣着经卷找到了一家名闻海内外的博物馆，去请教那儿的佛经专家。还真巧了，出来接待他的正是许多年前他见过的那位买经卷的中年人。那位可能早不记得他了，接过经卷看了几眼，真没想到啊，你还买了这么件东西，真是不容易。刘道长听着这话里有话呀，忙问：这是件什么东西啊？专家扶了扶眼镜，徐徐的道来：原来这东西还真有些历史。当年发现敦煌藏经洞以后，被外国人弄走了好几万件，还剩下万十来件，朝廷让送到北京，沿途散失了一些，损失最多的就是在天津。有个不知是天津道还是北京顺天府的官员，和押解官员是亲戚，于是一下子弄了几百件。民国的时候他没官可做了，跑到天津当了狱工，就开始专门鼓捣这些经卷。他先后卖了些给日本人，得了不少的钱。刘道长听到这儿，不禁想起了乔桑那卷经卷，看起来真是流传有序，真的假不了。专家接着说，那位卖着卖着就开始动了造假的心思了。他当年啊，把混在经卷里的隋唐老纸全都留了下来，找人用双钩填墨法仿了一批经卷，仿的是相当不错，还真蒙了不少人。你知道画家张大千吧？此君就花大价钱买过几张，后来知道是假的，立刻付之一炬，以免遗患后人。东西仿得好是因为他手里有真迹，你看这张经卷上边盖着刮沙洲大王印，一般人还真不知道这位大王是何人。刮沙洲其实就是敦煌那儿，唐代大历年前后，敦煌这一带被吐蕃族占领，后来敦煌当地的一个大姓氏族起兵反抗，打跑了吐蕃人，朝廷封其为节度使。100多年以后，这位节度使的后人只统治着敦煌这片刮沙二州，所以刻了方刮沙洲大王印。这方印只在敦煌经卷中出现过，别的地方没见过，所以专家都认为盖有这方印的必是真经。殊不知这正是骗子的高明之处，您这张就是那位大家的手笔。刘道长觉得天晕地转，闹了半天真经也有变假的时候。不过还好 这个秘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外人眼里还是唐人写经无疑。天下哪有那么多专家呀？都是专家，那就别玩古玩了。他最近还是老往三间阁跑，惦记着那位女老板。终于有一天，女老板那儿出来个小白脸，俩人亲亲热热的，明眼人一看关系就非同一般。刘道长开始有些想不明白了，后来悟出了一个真理，原来还是美女爱少年呢。看来自己是老了点，英雄也有气短的时候。别看风水大师呼风唤雨天地人间，可照样挡不住时间的步伐。岁月匆匆，人生无常，大师心脏病发作，不幸驾鹤西去，那张经卷也不知流落何方了。女老板闻听此言，掉了两滴眼泪，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大约心中啊也有些个酸楚吧。风声里，刘道长给他掷下的招财铃在门边轻轻的敲响，清脆而又悠远的铃声传出去很远很远。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孙仲谋撰写的刘道长三买经卷的故事讲完了，但是对于敦煌经卷，我想很多听众啊还会有疑问，当年的这王道士为什么要出卖如此宝贵的经卷呢？书画大师张大千为什么会认为是毁掉敦煌壁画的破坏者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浪号，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我心底。山青青，水绿绿，遥遥千万里，花影处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0000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 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跟您说一说旷世国宝敦煌经卷的故事。1900年，正是中国传统干支纪元的庚子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被冠以干支名号的大事，首先就是这庚子事变。荆棘一带啊，一群愁洋排外的底层老百姓组建了一支队伍，叫义和团，自称通过短时间的修行即可练成刀枪不入的法术，以此呢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从而重塑大清的国势。当时清政府通过三门湾事件，刚刚在对义外交当中占了一点便宜，一时冲动的慈禧啊，在肯定了义和团的战斗力之后，发布了对万国宣战诏书。好嘛，其言辞可谓是气势雄浑呢。诏书寄出，清帝国和西欧诸国便在法律上进入了战争状态。事实上啊，大沽口在4天前就已经被攻占了，而就在诏书发布的2个月之后，北京迅速沦陷。这次或多或少由庚子事变引发的战争啊，是庚子年的第二件大事，史称庚子国变，也被称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此役过后，大清帝国的主权几乎啊沦丧殆尽，中华文明步入20世纪的步伐委实有些过于踉踉跄跄了。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在大清帝国西陲甘肃省的库姆塔格沙漠当中，出现了一个瘦弱的身影，一个一身土布棉衣的道士，抱着2卷泛黄的古旧经文，在徒步走了50里地之后，终于找到了时任敦煌县令的严泽，向他报告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这严泽显然没明白这吐了吐气的道士在说什么，发现什么了，他将那2卷经文当废纸就给扔了。比起这些不知所云的古文啊，东边传来的战事显然更能吸引这个县令的注意力。国难当头啊，谁还有心情研究金石学呢？严泽呀，真可以说是挥了挥衣袖，未留下一片纸帛。反正啊，是这一挥，那本应该惊天动地的消息，嘿，又泯灭了2年。 道士姓王，本名叫王元禄，原是湖北麻城人，因家贫到甘肃做了兵俑，后受戒做了道士。光绪23年，正是康有为第5次向光绪帝上书的时候，这王元禄找到了莫高窟，并常住下来，开始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历数年小有积蓄，甚至在莫高窟东侧建起了道观，叫太清宫。这白手起家的几年里边，王元禄雇了一个文案抄写道经发售，得来的钱款除了维持生计之外，几乎全数用在了对莫高窟的维护上面。直到有一天啊，文案在甬道当中啊磕烟袋锅子的时候，觉得有空洞的回音，于是和王元禄一同破壁探查，哎，这便发现了将在日后震惊中外的藏经洞。王道士立刻估摸出了这些经书的分量，他也明白靠自己那点可怜的香火钱根本没有办法管理好这些中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卷，于是立刻启程向朝廷汇报。见严泽的时候呢，他所抱着的那两卷经书便是莫高窟藏经洞里的经文，只可惜埋藏了千年的经文出土之时，却在一个最为尴尬的时代留下了世界上最为遥远的距离。王道士不死心，1902年，正是日俄战争一触即发，孙中山与章太炎联手意图开展种族革命的同一年，他等到了一个更有文化的新县令，叫汪宗翰。汪宗翰是庚寅科会试的进士，满腹经纶啊，而且是颇通金石学，因故被贬为敦煌县知县，却阴差阳错当中遇到了无意中开启藏经洞大门的这位王道士。踏入藏经洞的时候啊，汪宗翰立刻就被这满洞的经文给震撼了。这读了半生经史子集的文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古籍文献呢，更别说这些经文的历史之久，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藏经洞的经书究竟有多少呢？后人通过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文物，最终拼接出了这样的评估结果。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各种历史文本、绢画、刺绣等文物50000多件。这些珍贵文献用多种文字记载，有汉文、藏文、梵文、秋瓷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康居文等等。这份中古语言大辞海啊，让很多死去的文字是重获了新生。汪宗翰也坐不住了，他立刻上书向中央朝廷汇报了敦煌藏经洞文物古迹，并申请出专员妥善保管。然而坐在紫禁城当中的光绪皇帝此刻在国难之下，正揪心地思考着如何进行维新，如何与慈禧进行沟通和争权，哪有心情去关注千里之外一个土包子里边挖出的经文呢？清廷最后的答复是啊，让王道长就地保存，可就再无下文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通过汪宗翰了解到啊藏经洞的存在，然而也没能够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举措。王元禄道士万般无奈之下，冒死给慈禧写了一个信访件，哎，又一次是石沉大海。1905年的10月，俄国人波奥鲁切夫用一点随身携带的俄国小商品就换取了一大批敦煌经卷，此后敦煌文书被发现的消息是不胫而走，敦煌县令将文物做礼品送人，嘿，这遗书啊就开始流失。藏经洞和大清帝国真可以说 你飘呀飘，我是摇啊摇，嘿，就此错过了相遇的最后机会。没过几年，清朝灭亡，而呢，漫漫于黄沙之中的莫高窟藏经洞，却以意外的方式迎来了第一个懂他的人，一个出生在匈牙利的英国犹太人，叫做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事实上，斯坦因是一个非常具有天赋而又非常勤勉有理想的学者，学术生涯当中一方面受到了马可波罗行记和大唐西域记两本东方行记的感染，一方面立意于殖民扩张时期特有的冒险精神。斯坦因立志到东方，通过自己的探险和考古重现那些被历史泯灭的辉煌。而1907年的敦煌之狱则是斯坦因人生当中第二次中亚探险。王道士显然对这个眼眶的深凹、眉骨突出的洋人好感不足，果断拒绝了斯坦因参观藏经洞的要求。斯坦因呢，绞尽脑汁啊，编了一套唐僧西天取经，而他今天又从印度来寻获唐僧疑点的故事，终于打动了这个无望的守护者。经过七天筛选吧，斯坦因用40块马蹄银买下了他精心挑出的经书与绘画，仅用一叠子银元就换取了24大箱敦煌经卷、5箱支卷和绘画。这些在日后被称为斯坦因敦煌文书的珍贵文物，最终大多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当中。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呢。经卷发现之后，部分被一些外国人弄去，剩下的清政府专门安排运回了北京。据说呀，保存下来的经卷，英国数量最多，法国品种最精，日本最为隐秘，俄国最为繁杂，而留在中国的则最为散乱呐。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关于敦煌学的故事还没说完，那一片隐匿在千里黄沙万顷戈壁的石窟，在民国与共和国的历史上，又分别与两个文人交汇，留下了两桩公案。第一桩公案关乎于被称为东方之笔的泼墨画家张大千。1941年正是日本兵势正盛并挑起了太平洋战争的那一年，张大千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携妻带子以及部分大风堂画派精英同至莫高窟临摹敦煌壁画。最初张大千的计划只是在莫高窟啊逗留两三个月，但在被敦煌壁画震撼之后，众人决定啊长期驻扎，一边清理流沙维修栈道，一边研究临摹。这一停就是将近3年。敦煌之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276幅，其后呢又在各个城市兰州、重庆、成都、上海举办了临摹敦煌壁画展览，一时真可以说是震惊中外。几年之后，民国败退大陆，就在国民党最后一批政府要员即将飞往台湾之时，这张大千抱着数百张敦煌壁画飞奔赶到机场，要求将这些画作当文物予以保存。时任文物搬迁负责人的教育部长杭立武不加思索地舍下自己的3件大行李箱，同时提出条件，这些画到台湾之后要捐给政府。于是啊，这些沾染上国难气息的艺术品最终收藏在了台北故宫。这件传奇般的轶事 何以成为公案呢？2015年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开幕的敦煌生灵的歌艺术展当中，江介元这样描述张大千的所作所为：张大千的临摹行为对文物造成了破坏，而其临摹的画作色彩庸俗，仅为三流作品。张大千为一己私欲而不顾历史文物的做法，应当受到鄙夷。这讲解员是敦煌学的专家，而这段评语他从何说起呢？作为民国时期的国画大家，张大千的敦煌之行的磨难和艰苦绝非今人可知。然而张大千临摹之时也确实做出过剥离敦煌壁画之举。莫高窟当中的部分壁画是双层画，表面一层啊多为宋代以后的壁画，内层呢则多为唐代壁画。张大千所剥离的壁画其实啊就是这些双层画的表层，当然被剥离的文物自然也就成为了他自己的收藏，后人对其非议也多源于此。不过张大千不远万里临摹壁画的朝圣之旅的功与过，孰重孰轻，倒真难以武断的盖棺定论，也只好啊留待后人评说。第二桩公案则与一位共和国的文人有关，他的名字叫余秋雨。在他的成名作《文化苦旅》当中，有一篇文章叫《道士塔》，写的正是莫高窟。而当余秋雨提到了敦煌文化最后的守灵人王元禄的时候，却是如此残酷冷硬的笔锋。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本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中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泻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我们都不是神，没有人能知道历史本来面目，连风云如张大千等死后尚有污名缠身，更何况时代洪流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道士。且以库姆塔格沙漠当中流传下来的飞天告慰其在天之灵吧。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释迦女子在树下，佛手太秀弹琵琶，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吹到了俺家。炊烟一点点升华，山顶落日的彩霞，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壁画。 俺小时候爷爷教我，一笔练习成文化，有